Ciao Andrea. 喂，hello，喂，今日即系唔做 live 都唔得啊，因为咧就本来一个好简单嘅游行示威咁样，但系咧就无端端被困险境，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今日嘅见闻啦，都几有趣嘅。咁啊，睇下有冇人入嚟先。今日就可能少喎。因为大家仲系睇紧另外一啲 live， 即系今日发生嘅嘢都未完嘅，而家去咗深水埗咁样。Nana，嗱咩事啊？喂，点啊，傻哥？咁啊，等人入下嚟先啦，等下就照旧50啦，好冇？ J.J. 林 喂，Hello J.J. Lance 今日我在你屋企附近。 系。 连荣信喺老谭 ，Seven Wong Hill J.J. Lance 如果有事，打算上你度。 哦 ，OK。 会拍开大家和探长，今天看到目定口呆啊，真的心血少多下死。 系系。咩事吓到目定口呆咧？因为掹枪嗰啲定系点咧？你认为系？咁我今日咧就即系而家成日出到嚟咧，都有啲突如其来嘅嘢啊，因为咧警察系。開始係無差別咁樣打人啊，又或者即係甚至乎有啲冇 number 嘅警察係唔識警例啊，甚至乎有人放一條片俾我睇咧，係成班速龍咧都係講普通話嘅，即係嗰個領隊咧係用普通話嚟指揮佢哋嘅。咁警察仲口口聲聲仲話冇呢回事咧，即係佢即係好心佢一係就用手語啦，即係手語真係冇人 challenge 你。咁有晒片有剩，佢仲喺度擘大眼，日日四点讲大话。咁你叫人点信佢啊？即系一般有啲师奶咧，即系今日我喺即系个见闻咧，就包括咧，我哋好似困兽斗咁样咧，就被困喺一架巴士里面。咁啊，拍咗好多片嘅。咁一阵间齐人咪播一播出嚟咯，因为冇乜特别剪辑嘅，即系只不过。順排翻佢同埋 care 下啲顏色咧，因為啲顏色幾肉酸嘅，因為手機拍嗰啲嘢好鮮色，好真好鮮色嘅。咁所以一陣間可以睇下片啦。咁啊，最主要嘅片咧就係嚟自車裏面嗰啲人嘅對話就比較精彩嘅，即係嗰啲人對車下面有咩反應咧。最可惜咧就係當我啱啱想做 live 嘅時候咧，當然啲信號差啦，即係好多人同時用啦。咁 live 嘅 live 唔到，咁 live 唔到都唔係最大可惜，最大损失呢就係 live 緊即係等緊去博线嘅时候呢，有个师奶就係超爆勇，即係超级咁样嘅内容非常之精彩，可惜就係淨係听到就录唔到，太可惜。Nana， 咩事？而家几多人入咗嚟先啦？哦，都好少咗，50咗啱啱。咁啊，等到100先啦，今日应该会100啩。不过好难讲，因为呢而家同时几个唔同嘅媒体呢都不停咁播緊 live 呢，都相当精彩嘅。我啱啱头先睇到都唔愿开个 live 唔开住。因为深水埗嘅时候就太精彩啦。咁亦都令我比较到荃湾同埋深水埗之间嘅街坊嗰啲实力啊。非常之精彩嘅。而家几多人啊？哦，都系得50几人啫。 袁荣信开咗枪，实 弹。 Lloyd Chun Hello 探长 ，Heroic 0302001探长你好。 系。 Carol's 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Frankly， 富山狂嗨大家好。 Hello。 莫直哈比人老探好。 Running Mouse 香港开埠以来，市民未曾试过感受景。 系啊，冇错。 我今日行完荃湾，上巴士冇耐就放催泪。 系。 我 Richard 警察成日都讲大话教啦，根本就不可信。Christy Chun 在探就住嘢，听你 One Richard 大话政权。Cliff 朋友 ，White Tech Team 探长， 喂 ，Hello， 财管向探长 ，Hello， 啊 ，Christine 落紧材料啊，做住嘢听啊 ，Thank you 啊，咁啊不停咁样咧，而家我装咗阿 JJ 介绍咗好多TG 嘅 link 俾我咧，我而家个电话不停都着住，因为咧好多唔同嘅 TG 咧都有不停咁有提示，咁所以而家个电话好唔得闲嘅，同埋经常都好滚嘅。咁唔知有冇人听到啊？前晚有个 live 咧喺呢个234个节目度，喺 Regazine 嗰度。啊，唔知我见到个 figure 咧就比较差嘅，储到而家都系1000几喎，点解咧？即系证明我都系呢个票房嘅毒药嚟噶啦，拖垮咗人哋个节目，人哋个节目平时有3000噶嘛，但系等咗几日都系得1000。咁另外又系啊，剥只虾俾人啊，好耐冇见，系咪跟因为今日早所以你入到嚟咧？咁另外就系、是、开真枪嗰下嘢，我就啱啱睇唔到，即系因为我连续开咗几个咧，有时有啲 jam 咗停咗啊，同埋有时我瞄咗啲声咧，因为几个一齐几个 channel 一齐出声好嘈噶嘛，咁我睇边个先至着边个声咧，原来又会 miss 咗啲嘢嘅，咁我见唔到差人系指住啲咩人开枪、啊。是不是射到人呢定是怎样呢咁我只是听到记者话个警察架拉底有血是不是射中自己同袍呢定是真的不知道。 袁荣顺开咗枪实弹 ,Lightroom Hello 探长 ,HeyWhy0302,01 探长你好 ,Carus 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Frank Coley, Susan Kong 开大家好 读了 摸只虾俾人老探好 ,Running Mouse 香港开埠以来市民未曾试过感受景 ,Lightroom 我今日行完荃湾上巴士冇耐就放催泪坐 Lightroom 警察成日都讲大话架啦根本就不可信 Christy Chung 开探就住嘢听你 ,Kuan Lightroom 败坏政权。Cliff 朋友 White Tech Tam 喂 长好 大金 财温向探长 Hello Tao Are you I pray 喂 Hello 你好 Terrace Y 红猫班黑警都黐线未到五点、嗯、我都要揸车去接肥仔回家好彩佢识撞上290X 我到葵芳接佢、 哦、 Running Mouse 你再复一次个 C97 讲呢 Jack Music MB 即时消息尖沙咀有战 有战先 大家好富山矿务预备你星期日开 live Manchester 探长好监制好就嚟打到尖沙咀拍福气探长今日落雨都要撑下长真章都出埋，揾 WeChat 点解我见到系75人？你话50几，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 而家76啦，而家系都好慢啦，因为今日太多 live 啦，实在。咁其实我主要咧就想播下条片，即系都今日即系都算系奇遇嚟，因为咧点解咁讲咧？讲下个前因后果先啦。咁咧就话说咧，我今日就照行啦，普通市民即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咁样。咁啊，照样喺葵涌广场，唔系即系葵涌广场对面嗰个葵涌球场啊，那个运动场嗰个出发啦。咁我咧就专登食埋嘢啊，慢慢饮杯奶茶啊，咁啊行队尾嘅。点知好耐都未到队尾咧，咁但系终于都行啦，即系冇咁逼人，因为落雨又好逼人，又变咗好焗咁样，有啲辛苦嘅。咁于是乎咧，慢慢去啦，因为反正我一路睇住 live 咧，一路都见到嗰、那个球场咧就不停咁样有人入嚟嘅，听讲。咁我睇到最后一个 shot 嘅时候咧，就系话有人喺葵涌广场嘅天桥度就预备落去，即系有好多咧都喺行完广场，即系行完去 shopping 先至落去个球场度，或者喺对面避雨啊咁样咧。咁跟住我行到出去嘅时候咧，嗰、那个第一个嗰、那个篮足球场已经冇晒人噶啦，即系剩翻一条人龙。就去行去运动场嗰边。咁但运动场嗰度呢原来都好多人喺度嘅。都係仲有好多人坐喺个看台嗰度嘅。咁即係其实都唔少嘢㗎喎。即係其实点样计几多人呢其实计几多人都冇意思㗎。因为而家就唔係同你斗多。因为已经唔使斗啦。即係我哋如果你斗多人嘅话会开心嘅话咁我觉得即係呢啲唔係几好嘅开心呢即係点咁讲呢即係虽然人多。咁但唔系代表好事㗎嘛少人游行先系好事系咪咁但系即系成日都政府关于新闻警方嘅新闻成日都讲少人系冇意思嘅。即系其实讲一样嘢都好简单即系其实嗰啲喺网上面见到嗰啲媒体嘅 live 嗰啲专系你觉得系五毛又好但我其实我觉得五毛而家已经好少㗎啦。通常都系嗰啲建制派啦同埋嗰啲废佬啦即系唔会出街嘅成日伏住喺个电脑或者用个手机咁样嗰啲战队啊即係嗰啲建制派嘅战队啊。咁呢而家尤其是港台呢已经充斥住晒全部都系嗰啲人喺度留言㗎啦。咁如果你真係嬲你真係唔嬲得咁多。咁但係其实应该开心先啱嘅。因为佢哋而家已经被边缘化啦。即係嗰度好少人留言嘅原因就係啲人出咗街啊。即係嗰啲人唔会出街嗰啲呢即係可能行动不良啊。又或者系即系冇钱唔行出嚟撑警嗰啲咧，就一味就系做嗰啲网军咯，即系做网军 佢觉得好爽啦，因为即系香港唔系剩翻好多，好似我哋呢啲人咁样，即系又好肉紧，咁啊够胆嗰啲出嚟打人，唔够胆嗰啲咪喺度做网上游魂咯。咦，啱啱见到嗰一千啦，唔系一百啦，啊，我真系开心啊！从来未试过一千人 live 啊！ Cat Lee 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喺荃湾又着翻火 ，Cat Lee 猫猫， 系咁得意。 两日警察嘅行动感激，你点睇？ 唔好成日问我点睇啦，即系我冇乜点睇嘅，我都系同大家一样咧。即系我唔系老萧啊，即系可能大家听惯老萧咧，成日都个个网台嘅主持都懒醒咁样，哇，好有见解咁。即系我就你唔好问我点睇，即系我自然有我嘅睇法，我亦都慢慢讲，我就唔会因为一件事而开个节目嘅。即系呢样嘢就唔能够怪大家嘅，因为咧一般上网嘅节目咧，个个网台主持都好有计咁样嘅。咁有啲人就话。喂，只要听你，梗系听你有计啦，唔通听你又交咩咁样？咁啊，如果系咁样听，即系咁样取态嘅听众咧，或者咁样取态嘅网友咧，就唔该你去翻隔篱听啦。因为我咧又唔系一个 KOL 嚟嘅，我纯粹咧系好似你同啲朋友一齐吹下水咁样嘅啫。咁啊，所以大家唔好有太高期望，甚至乎我讲出我真心话或者我讲出我睇到嘅嘢，大家捞唔到咧，都会俾人闹嘅。咁你捞唔到唔关我事噶系咪？咁所以咧，千祈大家唔好咁多压力，唔好咁多期望啊！千祈。头先好似 miss 咗啲嘢，好似系阿砰砰啊，砰砰其实系咪姓潘嘅？定系点解叫咁样改个名咧？ 砰砰，大家好。Terrace Y 熊猫指向天 ，Susan 框我唔知你前日有 live 去 drag 嘅线睇重温，要炮汗汗到心跳，我只怕俾人今日睇汗又早收工，你只如泣嘅表情 ，Alan 唱暂时冇消息，有无射中人 ？HP Y 请提咪以后要带个 pro 出街，气探长好，胖胖深水埗有个肥大姐，用冇闹走 ，D time，Alex Jock 探长好，监制猫猫冇，今日瞬息万变 ，Kelly 探长好，大家好。 咁咧，因为咧头先嗰个片咧，我六点钟拍嘅，咁我唔想咧，即系摊得太耐，即系大家冇一个共鸣啊。咁啊，继续讲条片先。咁条片咧就系咧讲我一即系正常咁样由葵涌运动场咁啊行咗去终点啦，就系荃湾花园啦。即系其实我觉得而家遍地开花咧，对我嚟讲系即系对我咁好奇嘅人嚟讲系非常好事嚟嘅，因为可能好似咧你唔会用到脚嚟行嗰个地方噶嘛。譬如你搭车经过柱一声就过咗咧，咁你欣赏下风光啊，观察咗好多唔同嘅嘢啊，咁样，咁今日都几得意嘅，行到德士古道嗰度咧，平时车 fling fling 噶嘛，即系未到德士古道啊，即系信兴大厦，嗰个位唔知系咪德士古道咧，咁咧嗰度有啲斜路噶嘛，咁无端端有啲人唔知点解喺个山坡嗰度咧，嗰啲明明系啲危险斜坡嘅工程完咗之后有条梯。即系嗰啲工程人先行到上，唔知点解大量人上到嗰度就不停嗌香港加油咁样，即系嗰个场面都几感人嘅。咁同埋我同阿监制咧一齐行咧，都觉得咧，即系我觉得以往咧传统嘅大游行咧，即系行轩尼诗道啊，即系行去正总，即系由铜锣湾行去正总，即系行咗好多年啦，都冇乜惊喜啦。即系啲风景啊、人物啊嗰种合成啊，都有啲即系人种嘅合成咧，都好接近嘅。因为嗰边咧好多左翼啦，好多文青啦，好多文化界啦，就懒系好似同国际接轨啦，即系成日模仿到国际嘅抗争嘅手法啦，所谓左交嗰啲开心抗争啊，快乐抗争啊，又打下鼓啊，又剩啊，即系好多花神嘅。咁咧。即系觉得佢哋次次咧都系好 outdate 嘅，即系因为人哋嗰啲外国嗰啲抗争咧，人哋都瞬息万变噶嘛，咁佢哋咧就成日都睇啲可歌可泣嗰啲例子啦，即系讲嚟讲去都系马丁路德金啊，嗰啲连世茂都好少讲，即系嗰啲占领华尔街嗰啲都未到，咁仲系眷恋埋嗰啲黑人民权领袖啊，又或者甘地啊咁嗰啲咧，即系苦行啊咁嗰啲，即係开头几新鲜嘅，当香港咩都冇嘅时候。咁但係到今时今日呢，即係嗰啲咁嘅打鼓啊，嗌啲长篇大论啲口号啊，同埋嗌晒咪啊，筹钱啊嗰啲呢，其实老实讲我真係好讨厌。即係讨厌就係要避开嗰啲左交嗰啲嗌咪嗰啲内容啦，同埋避开打鼓嗰啲啦，同埋避开嗰啲筹款嗰啲 嗰啲街站啦，咁样都几辛苦嘅。但只不过咧，即系我觉得辛苦都系值得嘅，因为嗰啲场合就系代表我哋嘅声音。既然立法会唔能够代表到我哋声音嘅时候咧，我哋就要上街，咁要忍让嘅。哈，咁但系喺九龙咧，我试过九龙几次游行啦，试过喺尖沙咀游行对嗰、那个高铁啦，又试过啦。咁对上几次都系有九龙嘅，但系今次咧荃湾呢个咧，即系发觉九龙啲人咧，即系佢哋冇咁多花神，冇即系可能睇书冇睇得咁多本，即系对于革命唔系觉得系浪漫，同埋即系唔系快乐抗争，佢系痛快抗争，即系如果痛嘅出到嚟，咁同埋粗口啲嘅九龙呢边，咁啊大粗口得嚟咧系直接啲，即系佢哋嗌嘅口号啦，或者佢哋嗰啲表达啦，譬如就算系呢个香港警察，跟住咧嗰啲创作咧就不停咁样，连小朋友都污糟邋遢咁样，定系狗屎垃圾咁样，即系总之咧，佢哋好直接嘅，即系唔中意就喺度闹咁样。就我觉得反而配合到九龙嗰、那个嗰啲市民嗰啲诉求啦，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呢啲系梗噶啦。即系我觉得呢边嗰啲人，我觉得可能 green 啲啊。即系冇咁滑雅，同埋好多人都系因为义愤咁样走出嚟，就唔系为咗啲即系可能啲左交啲理想更加崇高啦，都唔定。咁所以我觉得两个文化系好唔同嘅。咁我一路行到去公园嗰度，咁有啲肚饿啦，咁谂住咧就食啲嘢啦。咁我成日都去荃湾西嗰间嗰间 Eon 嗰度。即系 Eon 嗰个百货嗰个超级市场，咁上面咧有间萨利亚嘅，咁我好中意嗰度食嘢嘅。咁啊，因为我 Keto 有咧，嗰度好多 item 系 for Keto 嘅人食嘢嘅。咁点知行到去嗰度嘅时候，哇，成个商场封晒，咁点算咧？地铁又封咗，西铁站又停咗，咁点搞咧？又走唔到，咁咧就唯有去搭巴士搵嘢食啦。点知去到荃湾西地铁站隔篱嗰个巴士总站咧？咁我等緊一架叫31号諗住返葵芳呢边嘅。点知等到一半个司机上车係熄晒架车个电。咁跟住有站长话呢架车停啦冇路走啊咁样。奇怪啦点解冇路走嘅呢，咁变咗呢成个西铁巴士站呢都已经冇咗，即係啲巴士逐架走咗就再唔开啦，咁点算呢？咁咧，但系我谂住行去，即系行翻去葵芳呢边嘅。咁点知行到巴士站，向住友善大厦嗰边，即系丁九方向啊！即系讲紧一边丁九方向，一边就系、是公园方向噶嘛，系咪？咁喺丁九方向嘅时候咧，见到有大量嘅防暴啊，即系鱼贯咁样喺个一轮嘅嗰啲装，即系运兵车运咗过嚟之后咧。咁死啦，冇得走添，因为我就唔紧要啊，即系如果佢淨係见到我嘅话呢，我哋又冇戴口罩，又唔系嗰啲年纪，我諗相对呢佢又未必即刻搞我哋嘅。咁但係我旁边呢好多戴晒 black block 啊嗰啲后生仔啊有啲戴晒手戴晒 gear 咁样一齐同一个方向行。咁跟住佢哋喺前面喂撇啦撇啦有防暴啊咁样。咁搞到气氛嗰咁紧张啦。咁于是乎我又即系斯斯然然咁样就翻翻转头睇下仲有咩办法啦。咁但系咧行到一半，喺个公园嗰边又有大量防暴，即系两边夹啊，就夹咗落嚟我哋嗰个巴士站。咁嗰边咧似乎咧就唔系夹，佢似乎系啲车打一次横排咧就已经封咗嗰条系咪叫大河道啊？都唔好知。咁咧就呢边就攻紧嚟。咁要俾你，你会点先？哇，咁多都有留言。俾你咧，你梗系求其搵架车坐，搵架车上啦。因为嗰度楼上咧住宅海之恋啊，有好多未入伙嘅，根本就冇订走嘅。即系如果佢要揼咧，就焗打噶啦。咁一系就去翻其他专新村，伊洋嗰边。咁伊洋嗰边咧，去到沙咀道咧，又系重布防，即系荃湾大会堂嗰边。咁于是乎冇得走啦。咁呢跟住见到一架巴士呢好多人上緊嘅。我都唔记得几多号啦。咁三个字有个 M, 有个啊嗰、那个系二 二九几，即系三个字，我唔记得咩车，我就睇唔到系咩车，我都上啦。咁咧就系去将军澳嘅，咁啊上咗之后咧，就啱啱耷耷冚咧，就人人都有位坐，架车就开啦。点知架车一开咧，就预备一转出去大河道嗰个方向咧，就见到成班警察咧就封住咗条路，即系话咧架车行到一半噶啦已经，但系有人 block 咗条路。咁点算呢？咁于是乎呢，架车里面啲人呢都非常之躁动咯。咁呢，大家呢就我喺嗰个 moment 呢，我就拎咗架电话出嚟，咁就影下情况嘅。咁大家记住开声，因为车厢里面啲对话都好精彩嘅。咁之后呢，我先补完返嗰个阿姐讲嗰啲乜嘢，因为真係太精彩啦，可惜影唔到。OK， 大家 ready 未 ready？ 搭车都要 话入心，黐线喎，大佬！ 佢哋通常入嚟做乜嘢？ 佢而家入荃湾公园啦，入公园啦， 车站分收兜， 应该入边封啦， 系啊， 封啦，要封个公园分收兜啊！ 好扑街喎！ 我顶你个肺，黐线！有人 七佢而家都唔知咩意思咁样， 但佢哋冇戴猪嘴。 哇！行得你隔篱嗰边， 黑嘅， 有边边喇叭要 咁样？妖乸声啊，真系！ 包头， 包头啊！ 咁 样过 去 咧， 喂， 系啊系啊，走撇啦，好， 走 撇 走 唔 到啊， 冇 啊， 好停啊，拜拜，喺车上边啊，喺车就唔惊嘅， 收线走啦。 你咪谂住兜呢度玩？ 唔系喎，兜翻呢度。 兜呢度，我都想知 兜后边都得。睇下呢个都嗌佢兜呢度。 铲埋佢啦！铲埋佢啦！ 死咗死佢！ 走咗未啊？走咗未啊？ 铲住佢！铲埋！ 司机！ 铲埋！铲埋佢！ 车捻死啦！我架！ 死黑警！黑警！黑警！ 我想讲我呢度。 你唔好落嗱，而家現場嘅群眾咧就非常之憤怒嘅，見到喺車裏面咧就見到啲群眾咧就鼓勵個司機咧就車埋啲警察度，咁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 fantasy 啦。荃 灣西站啊，搞嚟嘅。 唔好暴力，叫佢 小 街商， 我冲咗一班入公园啦。 拜拜，各位。 冲咗一班入公园系嘛？ 佢可唔可以开门俾佢哋先？即系上巴士。 咩都有。 我关细 佢可以。 佢真系黐 线，有啲司机唔肯啊。 黐线。 唔係個個都肯㗎，啲司機好衰，有啲都鬧我哋啊！ 人哋走咯， 根本就唔俾人走，而家你一睇俾時間人哋散啦，你下日唔少都俾人散啦，俾時間人散，跟住又話你 碰咗 正撲街嚟 嘅，大家玩 黐線喎，真係黐線喎， 你全家。 黑警， 開路啊！ 嚇？ 唔好阻住人流啊！ 屌你放巴士走， 开 路，搞唔到个车就搞到要开车。咁我哋呢啲佢占紧座都做唔到嘢啦。 哇！真系超，真系正。 嗱，而家睇嚟咧，个公园已经清晒场啦。咁佢哋咧似乎增援去到嗰边个防线嗰度嘅。咁我哋而家巴士咧情绪非常之高涨啊！嗱，呢边有好多市民咧，就有啲走唔切啦，可能呢边都差唔多啦。哦，呢度全部清晒。 好嘢！ 呢個勁啊！呢個 勁啊！你知唔知？ 佢全部吹咗嚟 嚟噶喎。喂，點解殺人嚟噶？ 嗱，畫面見到呢個咧，其實街已經冇乜人噶啦，得記者嘅啫。但係點解佢哋上曬盾啦，上曬槍啦？ 好 淫 為嘅，你喺度做乜嘢啊？ 係啦，嗱，老遠咧已經有誒，有 啊！你做咩冇啦？都冇人。 喂，佢對住我哋話非法集結喎。 佢話我哋南旗 喎。黐線嘅， 黐線啊！ 點解成審咗？點解老母？佢哋多謝我哋啊！ 對住巴士啊，非法集結。 其實呢度有大量嘅證人咧，就證明呢條街冇人嘅，但係大家都見到係舉曬藍旗嘅。 舉藍旗做咩事啊？ 佢哋嘅行為咧，簡直係大惑不解啊！令到人哋 佢做乜舉藍旗射我哋啊？ 嗱，佢而家嘅方向咧，就向住我哋巴士呢邊咧。 咩啊？ 直舉藍旗嘅，唔知咩事啊？又唔俾我哋過。嗱，而家咧就大龍鳳咧就帶咗一個點咧，嗱前面就係水炮車，咁有啲特種部隊嘅裝甲車，咁啊幾乎係嗱人其實好少嘅啫，得記者同埋警察同埋警察嘅車啦，咁啊最多市民就喺呢度噶啦，喺個巴士裡面噶啦，咁啊一陣間咧就唔希望巴士有啲咩事發生啦。而家係條街方圓， 巴士開路啊！ 我諗個比例咧，乘客係唔係乘市民係 0.1， 警察係65%，記者係30%+咁樣。 明明係和李飛主場喺度， 和李飛都俾人打啦！ 點解有嘢發生？係咪需要跑過 啊？出緊啊嘛，水平。 我唔得，我哋全部衝到嘞喎！ 大家所有嘅警察咧，就喺西鐵站、荃灣站嗰度咧步行去到而家大河道呢度，成個情況咧都好緊張嘅，佢哋嘅表現。咁記者有少量啦，咁嗱呢位記者唔知點解咧特別 chill 嘅，好似咩都冇事發生咁，但係其他啲人都幾緊張嘅。咁嗱咧，差人我諗係目測呢度咧有盾牌嘅差人咧，大概200人到。咁但係市民咧，即係係食花生同埋街坊行過一兩個啫。 咁 佢哋咧，即係呢度成架車都係一個證人咧，就見到咧，根本一個好不對等嘅武力嚟嘅，即係警方嘅數量同埋示威者咧係，即係呢個係。是很離奇的，即是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嗱，咁佢不停咁样咧，就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咧，包括前面咧，遠處咧有架水炮車，同埋有幾架所謂豬籠車，咁啊有一架小巴，Van仔係卡住喺度，同我哋一樣，我哋似乎係荃灣嗰個總站最後一班車。出嚟個站頭嘅，咁個司機非常之勇猛嘅，就排除萬難都出到嚟嘅。嗱，隔離呢架咧就特種部隊，呢個非常之猛烈嘅，等於美國警察嘅 SWAT 嗰啲車嚟嘅，即係你火燒冇事嘅。 數唔到咁多。 咁啊，而家情況我哋都唔知點解大惑不解地，差人唔知點解走嚟呢度做乜，嗱可以避咧就去首部啊，似乎你入咗二波方裡面噶啦，嗰度應該係二波方，冇記錯，唔知係有嘅地方叫後地方。嗱，而家上咗天橋咧， 喂，你兩個戴口罩嘅係咪過去做乜 啊？上咗天橋唔知發生咩事？ 點啊？ 向上咯， 清緊路啫， 荃灣啲街坊。 其實而家膠著咗喺度，唔知做乜，佢哋我諗都冇得聽嘅。咁有呢個巴士嘅乘客見到佢試水，係咪有冇人見到啊？咁咧就唔知係咪試水，同埋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咧。荃灣係有別於黃大仙啊、深水埗嗰啲市民嘅。咁呢度啲人相對冷漠，同埋唔好理自己個社區發生咩事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搬嚟荃灣咧，就要考慮一下啦，因為冇人保護到自己，冇人為自己出聲嘅。咁希望啲樓價會跌多啲啦。 警察啊， 都係裝佢哋啲嘢。 嗱，你睇下啲街坊係食花生就多過係真係抗爭者啦。當然，你睇下幾輕鬆，佢哋都好清楚知道 吃花生是冇事的， 你車咧可以 search 到佢哋。 嗱，呢度都從來都未發生任何嘢啦。咁頭先一班防暴警咧上咗天橋咧，就非常危險嘅，因為 水炮嘅方向我而家係。 喺你教緊跑，你見到啊？ 新聞直播啊！ 哦 ，OK。 有線記者表示， 呢架都係 九。BA6074車。花 生油。我真係我100、105開水，我真係2分鐘前。 快開咗，有頭先直播。 你真係104嘛？呢架？ 99。雖然我即係冇網絡做到 live 咧，但我翻到去就即刻 upload 嘅呢段片，你聽到嘅咧，應該係兩個鐘頭前嘅事嚟㗎啦。咁但係最難得咧，就係我冇記者證咧，都可以咁近距離、咁高嘅角度， 唔使俾20蚊啊！我哋 見到嗰個情況係點嘅？但係台灣唔係即係荃灣嘅街坊真係好有趣嚟㗎，即係不單止食花生咧，仲好似咩事都唔知發生咁，一啲憤怒嘅感覺都冇嘅，即係個社區俾人搞到咁樣咧，街都行唔到咧，都唔出聲嘅，好得意。 係啊，大河東北咁樣咯。做 咩啊？點落車大佬？我周圍啫嘛， 收錢啊？邊個嚟 㗎？嗱，呢個走單，呢個唔知 想。呢個行緊過嚟做乜嘢？ 行緊銀行啊！ 啊、即係大家喺個車度都冇鼓噪嘅，因為大家都花生食下 OK 嘅，啲情緒唔錯嘅。 真係想做啊！費事影響你收音， 唔緊要啦。有現場收音啊，精彩好多。 好想調查。 我頭先用水炮車， 我影咗啲男士睇啊。 嗱，其實咧呢度啲防暴警咧行街街咁嘅啫，一啲都唔緊張嘅。而家嚟到呢個位。記者同市民又有一個肚腩打出嚟摸兩嘢，咁又好超咁樣睇緊食花生啦。嗰啲應該就喺附近做揼腳嗰啲阿叔嚟嘅，我估係啊。大家見到咧，左邊咧好多街坊咧，循住大河道，應該係放行咗嘅。咁咧就嗱，一路都好奇怪嗱，呢、這個西人識得講廣東話，我記得。但呢度咧，亦都有啲防暴警咧，就行翻轉頭，向翻海皮嗰邊方向。咁啊，似乎啲氣氛咧都舒緩咗好多啦。而家個時間係幾多？請問？6:11。咁嘅時候，嗱呢啲防暴警拖住個夾唔知做乜 ，OK？ 咁咧慢慢疏散啦。咁似乎咧佢就同頭先嘅情況好唔同啦。頭先啊十分鐘之前咧條街一啲市民都冇嘅，咁但係而家可能放行咗啦，就可以向地鐵站方向行緊，循住大河道。 頭先嗰個速龍拉住嗰個應該係射顏積水炮火之槍。 OK。嗱，而家我慢慢前進啦，咁啊去到差唔多嗰條叫咩？路德圍方向係嘛？我唔知呢個叫咩街，點亂得不通，唔緊要。咁啊，總之向住呢個荃灣線嘅地鐵站方向行緊啦。咁啲速龍咧都百無聊賴嘅，呢啲係咪速龍咧？呢啲都算係啊，冇錯。總之而家啲警察咧都唔知係堅定流嘅，冇因為冇 number 啦， 又 冇位唔正啦，冇人性啦咁樣個樣。同埋可能條街太多繁體字佢唔識睇，咁所以有啲迷茫有少少。嗱呢邊亦都一樣啊。嗱而家又唔知點解 trap 住我哋喺度咧，又唔俾行喎。咁咧有啲西人嘅警司啦，或者 leader 嗰類啦。咁有外國勢力啦，咁有啲 方定賢 指揮官喎， 肥佬，我班嘅肥佬嚟 啊嘛。其實佢哋都冇咩做得到嘅，老實講。其實有防暴警，但係就冇暴徒嘅完全。咁佢哋唔知篤 OT 定咩原因啦。 壓 OT。 其實相信除了記者之外咧，好多市民，尤其是呢巴士啲市民咧，都完全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完全冇對敵嘅市民，冇暴力。 我狗仔偏好嘅， 阿 Sir 使咩委任證啊？ 狗先 冇偏 好， 你 搭車都要委任 方。 喂，係啦，就係、是、咁樣。我瞄翻嗰條聲先，等等。 咦，似乎另外一边 live 好多嘢睇，因为我不停都见到我自己个电话不停都有提示咧，立场新闻啊、港台啊、Cable 啊、Now 啊，全部都有。咁咧，但系好似我嘅战线咧，喺啱啱嗰十分钟里面咧，就已经拖到去尖沙咀啦，同埋深水埗仲系玩紧咁样。咁所以，仲有一个地方我能见到，唔紧要，你话俾我听啦，我唔睇啦。喂，咁啊，复下大家嘅留言先。我见到头先大家都冇乜留言咧，可能睇紧第二个 live 都唔定，或者好投入啊，系嘛？咁啊，几特别嘅，因为啱啱俾人困住咗喺嗰度，荃湾又着翻火啊！哦，讲咗呢个点着火，点样着翻火啊？即系话三个路地方都有示威，系咪咁意思？ 就系狸猫猫，我 WeChat 呢两日警察嘅行动感激，你点睇 ？Running Mouse 烟雨妻咪系陈百强嘅歌，都几好听。Ruby 劝香港而家真系有啲思觉失调啦。嗰边有个所谓平台，呢边有几个战场，扑街777。我 WeChat 又话政府吹和风嘅 ，Matchy 探长及大家好，请问点解黑警又喺老森搞大灰龙 ？Coco 探长好，大家好。 不如讲下先，黑警又唔系喺老森度搞大龙凤。因为有示威者去到嗰度，咁佢哋咧揾啲镭射枪，唔系镭射，学埋佢讲添，攞啲laser pointer 咁样照一照佢，佢就发癫噶啦。咁啊，好多时都系因为咁样走出嚟，又嘥下啲催泪弹啊，毁灭下证据啊，啲证据就系过期啲催泪弹，又冇新催泪弹咁样，咪毁灭证据咯。咁同埋佢哋啲 EQ 真系好低嘅，嗰边尤其是深水埗咧。即系喐啲就发神经啊！真系点算？ Coco 探长好，大家好。Ruby 团寻日最扑街就系丽晶花园个管理处改密码唔俾人。 喂，呢单嘢咧真系要告到扑街啦！即系身为业主咧，即系其实可以集体诉讼告佢，因为你当你啲客仔系反一样咧。就算告佢唔入都换呢、這个嗰啲管理公司啦，要。 How are you？ 哎，但我觉得自己好怪，自己内地新闻完全唔睇，香港新闻日日跟到足，其实好想去香港行下，不过好怕过关会俾人查手机。要 lock chain 喺度探长啱啲728料大陆假奶粉、假疫苗、假蛋、假新闻，全部都黑人憎。我啲728料有自己人害自己人。从而家荃湾、深水黑警都俾市民屌紧。红红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而家地铁都黐线，星期日都有人翻工，冇乜必要停地铁。搞到啲人又闹示威者，真系好扑街。 呢个咪就有目的咯。咁但系当嗰啲系大多数嘅人嘅时候，咁佢啲呢个计划都唔得逞嘅。佢而家就系将中间嗰啲咧，即系啊，我又唔系好抗拒你游行示威，不过你搞到我啊，咁啊，咪闹埋一份咯。佢就系想咁样啫嘛。 Ruby 潘西铁巴士站冇车开出，但系你过到去河内道就有巴士，但你话奇唔奇怪？ 即系点样话？西铁巴士。站冇开车，河内道有巴士搭，即系点啊？ 西一条街就有巴士搭。 哦 ，OK， 即系唔喺个总站出，咁啊配合噶嘛要，而家任何机构都配合晒噶啦。 Maxwell 探长开咗第一下真枪实弹啦， 知道 放声大哭嘅表情，炳荣吹海，胖胖尖沙咀又开 show D W N T H K， 大家好，今天一个12岁小朋友被 捕，十二岁， 今晚又瞓唔着 ，Ruby 劝行完冇几耐就开始有防暴，根本都冇时间俾你哋走，又要你哋行出去河内道，安一728要你停地 铁，你讲嘅系咪大河道啊？河内道喺尖沙咀嘅，唔怪咗一头雾水啊，定系我搞错咧？ 安一728要你停地铁真系好唔正常。胖胖话好唱游下波，今日活动单唱了荃湾出咗黑社会有国旗有铁手绑红型标记 D W N T H K， 我5:30到大窝口地铁见到 live 已经放大了。 喂系、哦，我见到有人影到咧喺巴士上面影嘅都系有个的士咧落咗但停咗喺度，跟住车尾箱攞啲架撑出嚟仲追打人，唔知道有冇人 cover 到呢单嘢咧？哦，捉咗啊！系咪同头先嗰个朋友讲嘅一样咧？有国旗嘅的士喎、啊。 Running Mouse 估唔到乘車中年大叔 C 狗都睇唔過眼，一齊鬧爆班百佳景。Tokyo Q 黑狗已經去到神憎鬼厭，陳地主深水埗曾玩緊。Running Mouse 巴士乘客士氣非常高昂。Lloyd Chung message retracted。Lloyd Chung 又到 T S T 開播，所有未安定個角度好正，喜極而泣嘅表情。Unlock 請荃灣有男醫人出現。Link 撇通 Alex Chung message retracted。Alex Chung 狗周圍喐扮忙碌。 係，都幾押韻啊！冇啊！今日其实主要系讲下我嘅见闻啫，其实讲完噶啦。 Black 茶道 Alex 唱大家好，探长好 ，Didier 喂 ，Didier，Alex Elena 吴探长好 ，Rebecca 优你好。 4B 6:20而驾水炮车仔入洋屋度。陈胜吴广拍手 ，JJ Lens 你影得好近，问题三个地方都有 show 副声框好投入睇你条片。 哦 ，OK。 呢好消息有黑警背脊仲都受伤， 咁恐怖。 国昌全荃湾街坊狂插。 其实我觉得唔系好消息嚟噶，真系。即系喺背脊中刀，我觉得嗰啲都唔系英雄嚟噶啦。后面插人，即系其实我真系唔想见到黑警中刀。即系我觉得系俾人拉咗嗰个啦，七警嗰啲咁俾人拉咗咪几好咯。即系以暴易暴，我觉得都唔系路啊！真系，即系你要嚟搏个画面好劲，即系搏全球都影到成个画面。如果中刀或者襲擊，啲恐怖襲擊嚟嘅，屬於仲有一輩子中刀添。咁我覺得就可能會輸㗎啦。如果呢單嘢俾人煲大咗，因為佢可以用自己人做都唔定嘅，或者用大陸人叫專登，即係有班就同打示威者，有班就打差人，咁單嘢就好大㗎啦。咁我哋就輸㗎啦。咁可能我哋控制唔到添嘅，真係，即係嗰啲人用刀，我相信。唔会系示威者用刀嘅，即系我都几肯定啊，因为示威者学生嚟噶嘛，通常都系。 国昌巡荃湾街坊狂插啲黑警，讲开学必获及言女少等死。 系，我听到。 冇用，真将空市民，佢哋老母死全家。扎洛斯恩斯探长，你好，大家晚上好，我系双。 喂，双系。 Message retracted. Ruby Twin 系啊，我捞乱咗，又系大河道啊。系。The man the chili 的士老打人， 长 鼻转毛竹放走咗。 吓，放走咗。 双林山的士打人，个警察自放了他。 你扑街嚟喎，真系咁样，唔捻掂喎，咁样。 Ruby Pan 睇緊電視，深水埗落好大雨。The man the chili 今日見到 Eddie Sir 同佢打咗招呼。Tokyo 麗晶個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應該有問題，唔係啲保安邊會真大膽改密碼？ 梗係啦，咁你累死人啦，大佬！你咁嘅撲街區議員，一睇就知呢啲係民建聯噶啦嘛。好人好者點會做埋咁嘅撲街嘢啊？ 曾 Jeff 咁佢哋找人斬自己，我哋都無法。Lamech 旺深水埗好多狗。 因为即不停都有人传言咧，即系如果有差人死咧，咁啊成个运动就扭转咗噶啦，咁样咁所以反而我哋要自己观察多啲，睇下即系同路嗰啲有啲咩好唔对路咧，就即系攻佢出嚟啊，或者问下佢啊，咁样可能俾人斩埋都唔定嘅，因为唔识讲广东话就已经恼羞成怒都唔定嘅喎。 Black Talk 听到有上过前线朋友讲，佢朋友被困入臭间，放饭时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就有食饭。十几岁嗰时，只系派发毛面包，佢朋友想换俾小朋友食，就被喝住话有需要咩？ 咁扑街，真系几扑街都有。即我觉得，因为行街嘅时候咧，即系谂起嗰啲韩国电影咧，讲翻当时光州事件啊，又甚至乎以前。即系未，即系其实韩南韩咧都分开两个分，即系个分水岭嘅，就系、是、个奥运举行完之后咧，就嗰啲独裁政权下晒台，有真正嘅普选之后咧，就开始嗰个民间咧就好多电影咧就讲翻以前嗰啲好不合理啊、好残忍嘅独裁政权犯落嘅罪行嘅电影嘅。咁但系香港咧，我真系好希望嗰班。例如黄百鸣之流嗰啲咁嘅嗰啲片商呢就快啲扑晒街啱啦。咁或者香港即係可悲到呢，因为香港个个做电影嘅呢都驚咗上面冇咗上面嘅市场。咁唯一个出路呢就可能拍 Netflix 囉，即係俾心机拍个水平好啲囉。咁如果 Netflix 嗰度有钱返嘅话呢，我諗好多 Indie 嘅电影人呢，即係好似十年嗰啲咁呢，都应该向外嗰度发展下，就唔应该再指意一啲 香港嘅片商咧，你又可以 IQ 地咁 IQ 佢先肯俾你拍，跟住拍咗出嚟 scan 过或者有审查，又呢样又唔拍得，嗰样唔拍得，咁何苦呢？咁所以我都系呼吁大家做呢一行嘅电影嘅同业咧，都系放弃咗中国人买你嘅片啦，因为中国人就系契弟，中国人就系冇胆，中国人就系冇咗中国唔得，即系唔系中国人，香港嘅嗰啲呢个行业嗰啲中国人，我讲紧。 佢我觉得示威者唔会斩人， 系啊， 上个礼拜就唱到行，话有心人要杀一批警察去反叛，点解呢两日又无人唱？但明显暴力程度却升咗级。陈地主如果有黑警中刀，新闻一早就煲大佢啦。未能放假消息，陈 Jeff 可能系啦， 你都无法。Zarok 斯恩就近期我观察到几个情况和现象，是大陆人不明白的。一，示威现场竟然可以俾记者采访。 我佢唔明噶。 街道没有摄像头。三，警察为什么不能够进入711抓人？四，为什么市民竟然敢闹警察？ Jeff 荔枝屋苑业委会主席。 我呢只大陆人永远都唔会明噶。咁你听讲紧第二个 point 咧，点解街道冇摄像头？而家好多啦，同埋先俾人锯一个落嚟，又话冇，但系其实有嘅。咁同埋警察咧，以前咧就随便咁样征用一啲人哋铺头嗰啲闭路电视噶嘛，你又叫摄像头，我哋又叫 CC， 都系叫闭路电视。咁咧就而家好多市民咧都知道自己嘅权益啦，就原来可以唔同合作都得嘅，就唔系老风同合作嘅。咁所以呢样大陆人都系唔会明嘅。咁第三咩进入711捉人啫，未试啊？咩叫711啊？哦，71捉人。咁咪就系咯，因为香港啲民权比较高涨啲啊，近排即系同埋大家都好识得知道自己嘅权益啊，同埋香港从来都系以法治港嘅，即系个法律嗰个印象比较深刻啲嘅。咁大陆咧就所有都系人治嘅，所以佢哋永远都唔会明白，真系一啲都唔奇。同埋市民点解咁闹警察？因为香港本来有条法例咯。其实不嬲都系嘅，香港闹警察嘅咧，通常都系俾佢抄牌嗰啲就兜兜面闹佢嘅。咁其他场合咧都好少会闹警察嘅，闹警察只会有钱人同埋黑社会。咁其他市民咧都好乖嘅，一路都。咁而家真系。大家都见识啦，同埋大家都学嘢啦，即系我哋有权闹警察噶嘛，因为侮辱警罪啊嘛，真系。 荔枝屋苑业委会主席市民建联前区议员潘俊源， 你要食屎啦！ 728就算最后结果如何，最大输家都系警察。 系，即系啲警察同啲老鼠一样啊！即系我 post 条老鼠片，真系好有启发性。即系佢哋跌咗落个窿度咧，仲有嘢食就唔理噶啦，就唔会叫其他同伴唔好落嚟，即系唔好揦嘢。即系我又中咗伏啦。落咗呢个氹啦，咁佢又完全一啲意识都冇咧，就叫翻啲同袍唔好制嘅，即系你睇下见到警察咧，只会向衰嗰边感染，就唔会向好嗰边感染嘅。因为有时候我睇 live 咧，都见到有啲警察本身佢唔系差嘅，但系长期咁样落去，企喺度又走唔甩，又俾人兜兜面闹黑社会、黑社会、黑社会、黑社会，咁佢又唔识反省下咧，究竟点解啲人觉得你系黑社会？人哋讲到，因为我头先见到荃湾就少数嘅居民咧。就又话细路仔开学咁嗰个框咯，可能见到佢就系好巨细无遗咁样讲晒俾佢听咧，即系劈友你又唔捻拉，市民咧手无寸铁，你张牙舞爪，即系见即系呢叫做欺善怕恶咁样，佢哋好似受训士咁样企喺度俾人指口指鼻咁样闹，呢句听唔到咩？佢诈听唔到嘅啫嘛，咁于是乎长期系咁嘅时候，佢又唔敢样喺。唔夠膽喺翻警隊裏面反映翻，又唔敢同同事講呢番説話嘅時候，佢谷埋谷埋，佢唯一最容易解脱到咧，就係做埋佢哋咯，即係一個癲人，即係一個精神病院咧，你過得最舒服咧，就係同佢鬥癲，咁所以好可悲嘅，其實做警察都，即係正所謂好仔唔好當差嘅，真係。 Ronald Tuhoy 探长 ，Lennon 揾唔到警察中刀嘅新闻喎。 哦，咁即系假新闻啦。喂，边个讲噶头先？线我系嘛？ 陈地主深水埗又拉咗几个，唔知系街坊定手足。 深水埗都几近啊，即系我头先都分析过咧，究竟点解深水埗黄大仙嗰啲差佬成日会俾人闹到褪翻转头，就冇咁凶狠咧？咁我谂同个心理学有关嘅，因为咧。那些街坊 无论装束同埋个面口咧，都系清楚俾你见到佢系街坊，同埋佢个样有表情，有 eye contact。咁其实人同人之间有 eye contact 咧，系会留一留手嘅。咁但系嗰啲戴晒 gear， 又戴晒眼罩，又戴遮咗个面，又周身都系 pad 嘅话咧，咁差人咧就完全唔使俾面你啊，即系冇咗个心理障碍，佢兜一兜面打一个唔够自己咁多武力嘅人嘅。咁所以我发觉其实嗰啲僆仔我都明白佢哋嗰个心系谂紧乜，即系戴晒呢啲眼罩，即系总之 full gear 上阵咧，即系某程度系代表咗自己嗰个决心啊，即系觉得自己嘅将来靠自己嘅时候，咁啊当时装又好，当即系壮胆又好，当有型又好，又系啦，又唔想又唔点上又好，咁但系呢样嘢就造成佢哋会更加俾警察疯狂咁样伤害咯，咁唔通我又好中意俾人点上咩？我都唔中意啊！咁但我选择兜兜面望住，睇佢做得到啲乜啊嘛。 富山矿作天大纪元影到有个阿叔摘汽油弹，掟完好快走到唔见影，所以好容易俾人拆架喎。睇 呢 个好明显，有人唔想停，一定要市面继续乱，继续有公开，继续唔可以有独立调查委员会。 系。咁我琴日咧就见到啲无奇不有咧，就有个网友就 post 咗篇文出嚟，就都系大纪元嘅新闻嚟嘅，即系讲到似层层咁样咧，即系关于习近平嗰单嘢，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咁我觉得咧嗰、那个报道咧仲治愈过郭文贵多多声啊！即系我之前咪话郭文贵嗰啲咧，你信就唔好信佢啦。不过睇完之后又会舒服啲嘅。即係好似好多哇，好似天兵天将就嚟帮我哋手咁。咁但我都讲呢，你信佢两成呢，你都已经好开心㗎啦。即係如果你有个信心，信佢讲嘅里面有两成係真嘅话呢，都不得了啦，都变天啦。咁但係呢，琴日我睇嗰个大纪元嘅新闻呢，关于习近平呢有关嘅智囊呢，就觉得中联办、港澳办、林郑月娥同埋民建联呢啲全部扇佢嘅，全部不可信嘅咁样。哇，系咪真嘅先？喂，如果真系咁嘅话咧，我就真系好有希望啊！对呢个运动，咁亦都系印证咗我四年前嘅预言咧，即系中共最尾都要扮好人咧，先能够管治到香港嘅。咁啊，将你香港港人治港呢个幻想咧，就彻底毁灭，就等我哋香港人咧觉得共产党治港咧，就比起港人治港更加优胜嘅，即系佢个目的就系想咁嘅。咁如果大纪元嗰单嘢系真嘅话咧，似乎我又做多次生神仙啦。咁大家即管睇下点啦，将来吓，即系我亦都睇唔到有咩第二个方法系更加好，更加能够令到，即系唔系对我哋好啊，即系更加令到中共可以如鱼得水咯，即系可以令到大部分香港人信服咯。因为你港人治港，佢而家治到咁样咧，即系对佢嚟讲咧都系。好头痕，同埋有某程度陷害于不义嘅，因为共产党有时未必佢想你咁憎警察或者咁憎共产党或者烧你支旗咁样，即系冇人想咁样嘅。咁似乎我个估计啊越嚟越接近啦，真系。 S F 想其实边个中刀受伤，大家都不想见到。有人性的人发生现有的香港的事，我谂全世界人都不想见到，只因政府无能影响。譬如今日有个叫做警察亲属连线集会嗰啲黑警阿嫂走去林郑递信，好似话冇人接佢哋啲信，陈地主郭文贵吹水佬， 连 帅阿叔阻止黑警开枪，但黑警连阿叔都当。在恶斯 因 示威者方面有几个情况，大陆人都唔明白的：一、示威者点解要留守唔将警察打死；二、点解？连汽油弹都是禁忌，大陆反抗通常都拿煤气罐的拿手砍警察是普遍，大陆人会觉得香港示威者实在太斯文。J J Lens 大纪元有冇刘先生先？陈地主得福嗰个好明显唔系示威者，睇装就知。行行大纪元同郭文贵差唔多 level。 我觉得陈地主咧，即系郭文贵吹唔吹水咧，即系你唔好当佢一个时事评论员先。其实郭文贵咧，佢讲啲嘢就唔系假嘅。但只不过咧，佢掌握唔到个变化咁解啫。例如佢讲出解放军嘅，其实佢都讲中咗噶。但只不过解放军唔敢嚟香港啫嘛。喂，你嗰个喐咁多解放军喺北，即系喺唔同嘅地区落去深圳湾，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嘅。咁所以咧，我认为郭文贵咧有佢嘅线，有佢嘅消息嘅来源，就唔会系假。只不过 佢掌握唔到之后嘅变化啫，我觉得系。咁所以佢讲个疏势完全啱㗎喎，佢讲啲日期都啱埋㗎喎。咁你唔可以当佢流嘅。问题就係佢点解你觉得佢吹水做唔到呢？因为佢背后嗰个可能系金主或者可能系个权力嘅来源呢，系将会引致中国内战，又或者即系都有啲权力板块嘅问题。咁所以你唔好当佢一个吹水佬，唔好当佢系老萧。你当佢老萧，我觉得系唔公平嘅。即系佢绝对掌握到中国嘅资讯咧，系比阿老萧啊、恩新港啊嗰啲系更加劲嘅。咁啊，所以即系嗱，我唔系觉得佢讲嘢会啱啊。佢唔系，因为佢唔系评论员啊，佢系一个中国板块其中一块嘅代理人嚟嘅。咁所以佢吹唔吹水关我咩事啫？但问题就系、是。佢讲嘢必定係有啲移动，有啲代表，有代表性嘅，有一定嘅，我认为係。大纪元亦都同一样啦。 留咗。 先头先啊，係啦，阿湘头先讲嗰个呢，即亦都可以分析嘅。大陆人民嘅地方呢，示威者点解要留守？因为我不停都咁讲啦，即係大陆嘅生活，喺大陆要嘅生存条件，同埋喺大陆嘅教育，同埋喺大陆嘅历史，全部都系个信息，就系叫你唔系你死我亡嘅竞争当中。咁点解即系示威者要留守，即系佢哋唔留守呢？即系佢哋习惯咗。嗱，假如你老笠呢，我原本打劫间金铺，俾人点咗上，咁我唯有怼冧佢啫。如果我唔怼冧佢呢，我死嘅机会好大嘅。因为你认得我，或者而家有 cam 啦，即係以往啲 CCTV 未咁流行嘅时候呢，佢必定会怼冧见到佢嗰啲人。咁万一咁巧嗰间金铺突然间有十条友见到你嘅，咁佢最大能够留返条命，能够使到啲钱呢，就係、是、十条友都怼冧晒。咁呢个佢哋嘅生存条件嚟㗎嘛。咁唔通哇仲仁慈咁样留走一啲生口，令到我自己要死啊！咁呢个情况咪习惯咗咧，佢哋唔系你死我亡啦。咁所以解释到嘅，同埋啊，点解唔系打死警察，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啦。同埋连汽油弹都系禁忌。咁啊，大陆用煤气咪都系同一个源头咯，因为佢要你死啊嘛，佢嘅目标唔系话争取一个空间系俾更加多人知道，而用舆论压力嚟改变佢啊嘛。咁啊，大陆因为佢明知道。所有舆论啊，即系强如美国俾压力佢，即系美国都成日用人权，即系所谓打人权牌。咁啊，由西藏啦，至到伊斯兰教，即系新疆啦，呢啲佢完全当你流嘅。咁大陆人觉得自己个极权，连咁都当你流嘅。西藏自焚，即系嗰啲喇嘛自焚，咁佢又完全无动于衷嘅。咁喺佢哋嘅心目中，喂，我梗系咁样。爆你啦！咁但系香港，即系始终我见惯外国，即系唔同嘅历史或者可以睇到全世界新闻嘅时候咧，咁我哋自由世界嗰个游戏规则同大陆唔同嘅时候，咁所以咪我哋咪会留守咯，所以咪就系觉得，即系其实大家做场戏，只不过咧就争取传媒曝光，令到个舆论压力嚟改变咗个事实咯，因为外国嘅势力，即系政治势力。嘅角力咧，佢本身都系靠选票嘅。咁选票嘅背后，其中都有一个道德光环噶嘛。即系如果你去支持一啲冇道德嘅政权或者嘅事件，咁你又唔使只要会选到呢、這个你应得嘅票啦。咁样咁，所以我哋系错觉咧，就以为香港回归咗之后咧，就系、是、好似以前咁样嘅。咁但系当然现实上而家好明显就系太斯文啦。咁我当然要继续，我哋唔会嘈一声。无论性格上，无论香港话有一国一制，有全世界睇住之下，唔会嘈一声，变咗中共嘅人做嘢嘅方法，亦都系变唔到，改变唔到嗰个心理嗰个关口，所以有咁嘅太斯文嘅现象啦。阿 J J Lance 话大纪元有冇刘先生？阿刘先生都系大纪元访问嘅其中一个。对象啫，我讲紧嗰个就是大纪元嘅其另外一啲报道，好大快人心噶，有时间睇下，但你唔好当系真咯，因为未必成日都是咯。 陈地主得福嗰个好明显唔系示威者睇中就知，黄大纪元同郭文贵差唔多 level， 捧粉 SSP， 有人去人群中挑机，被人打走之后走向黑警，拉查前线朋友仲话，如果黑警喺咩区遇上街坊，就算冇嘅，搜到普通外科口罩就会照拉翻去，冇得保释。傅尚昆而家等美国通过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 ，Eric Jock 塞紧红税 ，Elena 唔口罩不足，沙士之后公司长期放口罩俾同事拎，每日日搭车都用 S。F 想香港人不能跟大陆人相提并论 ，Black talk that Elena 唔系咯，我都日日有袋住。如果咁都唔俾保，真系太过啦。虽然依家已经无道理， 系 杰探长好，大家好。 系喂，咁啊，香港而家尤其是啦，咁敏感，即系好多无道理，好多扭曲，我哋以往嘅印象嘅嘢都会发生噶啦。即系例如国泰啦，即系喺 social media 发表都可以被炒嘅。喂，真係好恐怖啊！真係，直头係第三世界国家咁样，即係好似啲非洲啊、南美啊咁样咁危险嘅，真係会。 Terry Kwok 侵侵同集系依两日将贸易战升级至冷战边缘，香港或已不再系双方谈判条件之一，集可能反而会先摧毁香港来打击老美嘅利益。 系，点解你咁熟咁嘅老美同埋啊？侵侵咁样，即系我觉得唔知啊，唉，费事讲。 Ruby Tune 其实本人觉得真系冇乜必要再着黑衫上街。 嗱，我就咁睇嘅，我觉得着咩色衫唔应该系恐惧啦，同埋连呢个自由都冇咧，咁我点样保护到自己？即系点样体现到香港仲系一个自由嘅地方咧？如果要恐惧嘅话，你可以觉得唔应该有必要穿黑衫嘅时候，我有冇必要我唔用 Facebook 呢？我有冇必要唔够胆讲佢一句坏话呢？即係逐样逐样，如果由自己都开始退缩嘅话呢，我觉得冇人帮到我哋㗎喇。所以呢，我明知道荃湾有人斩人，我都要出嚟。明知道穿黑衫，我今日全日都系穿黑衫啦。即有危险嘅，我哋都要出嚟穿黑衫。问题真係多唔多人啫。即係如果你好少人穿黑衫嘅话，即係你係 fit 到佢，但你冇意思嘅，因为你连呢、這个着衫嘅自由都冇，免于恐惧嘅自由都冇，咁你即系投降，投降即系变翻大陆，咁所以我唔认为系应该咁咯，即系可能有一日我牺牲咗唔定噶，即系我着黑衫无端俾人剥爆咗个头，死咗喺街都唔知，但系我会咁样睇呢件事咯，我唔会因为惊我而唔去咁样做咯，老实讲，呢个系自由嚟嘅，好基本嘅自由，着咩色衫系自己嘅自由，去表达一样嘢都系一个自由，即系如果为咗恐惧唔着。咁人人都恐惧，香港就即刻玩完，即系呢个我见解啦。当然 ，Ruby 劝改变一下策略。On 728号要大部分示威者只系出来表达意见，唔系净系想出来发泄，唔会打死人。但好多警察就真系翻工时当示威者系发泄对象。 系冇错。喂，咁系头先我听到有人喺个PayPal 嗰度咧就有啲声，咁我睇睇要明谢下佢先。咦，换咗版面嘅喂，点解？平时咧明明咧就系、是、咁得意嘅喂，吓转咗 2.0 仲衰，我睇唔到头先有冇人有边个系入个数嘅，睇下先。吹涨啊！咁得意嘅，哦，原来咁最尾嗰粒 button， 哦，头先啊 ，Maylin Zhang， 即系啊 ，Christy 啊，咁啊，多谢你 sponsor 啦，酒水啊 ，OK， 多谢，咁咧就大家睇睇咧，喺你嘅左上角咧，画面嘅左上角有两个 QR code 咧，就系。可以 sponsor 9724买汽水啊，招呼嘉宾啊，交电费啊，同埋交租嘅支出嚟嘅。咁咧就你唔俾我都要俾噶啦。咁如果你咧就觉得开心嘅话咧，就俾埋一份，我完全唔介意嘅。咁左边就系 PayMe， 隔篱嗰个咧就系 FPS， 即系叫转数快。咁下面咧 HSBC 亦都系随时可以就咁入钱啊，冇 charges 嘅。咁 PayPal 咧就大概有 10% charges 嘅。咁大概系多数都系 for 啲海外嘅朋友用 PayPal 嚟 sponsor 9724嘅。咁如果你觉得即系 你有个铺瘾嘅，你先至可以，即系你就自然可以 sponsor 啦，就唔系一个打赏嚟嘅，因为我你唔需要有呢个期望咧，觉得我表演啲嘢俾你睇嘅，咁我唔系表演节目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打赏，就纯粹系一个 sponsor 呢个开支嘅啫。 Louis Paul 探长，你说得对，所以我认同着黑衫唔会吸引标签，所以我经常着黑色衫。所有私隐所目前香港警察已经想将前线示威者置于死地，这个变化一定要留意。Louis Paul， 我平时都会着黑衫，我只不过怀上完街可以方便走位。陈地主，我日日都黑衫，捆捆游走到了红隧了。 Vivian， 今晚开真唱。 Louis Paul 探长，真的我认同着黑衫不可以吸引标签，如果恐惧啦，就要成个恐惧。 咩恐惧就要成个恐惧啫？唔得意，点解恐惧就要成个恐惧啊？呢、這个真系几新鲜喎！你咁讲法，啊，黄大仙又嚟啊！哇，似乎今晚真系 Terry 扩大好不幸，公司高层有政治审查，而男司同事都灰似已成趋势。趁地主黄大仙又嚟，连字号。 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觉得份工紧要过你嘅尊严嘅话，咁咪配合咯，即系都系咁嘅啫。就睇下你讲嘅比重系几大嘅啫。即系譬如你冇一份工嘅话，又冇钱供楼，又可能搵唔到第二份工，可能有个仔读下书又冇得读，咁你梗系唔好着黑衫啦，即系梗系妥协啦。问题就系、是、喺你有得选择嘅时候，咪尽量做咯。即系我唔能够用我个谂法代表每一个人噶嘛。咁但系你自己衡量咯，即系你觉得啊做下契弟冇所谓嘅，咁咪就下佢哋咯。咁但系有时。唔做契弟都唔得嘅，咁咪做下咯，即系好简单啫。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唔使解释咁多嘅，我觉得又真系。 曾 Jack 香港有文革， 香港会有文革嘅原因就系香港好多人都接受文革咯，即系其实一个施虐者同埋一个被虐者之间咧，要配合先得嘅。如果是打一方唔配合，即系最主要系施虐者照施虐，但系被虐者咧会反抗嘅。咁就做唔成文革嘅情况㗎啦。咁当年都系亦都一样。可能要用生命去换取嘅。咁但系如果好多人都唔愿意用生命换取嘅时候，咁剩返落嚟嗰啲生命呢就越来越危险嘅。即系我呢个好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咁你又会问，咁你牺牲先啦。咁其实我又预咗㗎啦，唔介意嘅，老实讲。即系我亦都冇咗好多工作机会啦，咁所以有乜所谓啫。即系我就口响嘅，因为我都大半世啦，即系后生嗰啲先至惨啊！即系大把日子对住共产党咁点算啊？咁梗系要反抗噶啦，即系你抗唔抗争到？即系有啲人讲到好尽噶，即系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咁样，即系香港人系咪进化到咁咧？咁啊，大家大把时间睇啦。 陈 Jeff 咁依家收得皮， 依家收得皮即系点啊？唔知你讲乜，唔知咩而家收得皮。喂，咁咧，其实今晚咧我都非常之滚动嘅，原因就系、是、度度都有 live 睇嘅，可以睇嘅。咁沙田唔系荃湾就不单止未收皮，仲有一啲嘢发生紧嘅。咁深水埗又拉紧人啦。咁仲有就系尖沙咀好似搞唔成啦，系嘛？因为头先发生咗一轮时间。咁而家仲未有人被拉，又或者好似冇乜 live cam 喺嗰度啦。咁係啦，喂，咁差唔多啦。咦，仲有人留言喎、 啊。陈地主点收得皮呢？用武果班一定会还手。HPY 请七婆都讲肉食驱粉啦。Louis Paul 要战胜恐惧，所以更加要着黑衫， 冇错， 不怕。 咁但系嗰个恐惧唔系嚟自俾人打喎，嗱，譬如好似头先嗰位 Terry Kwok， 公司连着黑衫都有人督灰嘅，咁你怕唔怕冇一份工咧？咁呢个就真系睇你够唔够胆啦。即系假如你单身寡仔嘅，又唔惊搵唔到嘢做嘅，或者又挨得穷嘅，咁啊，梗系同佢斗过啦，系咪？又黑埋块面添，如果俾我。 趁地主，你睇今日荃湾就知去大澳班福建佬。 荃湾。嗰班福建佬嚟嘅咩？唔系北角先系福建佬咩？荃湾都有嘅，原来。 出嚟再饮下嘢先啦。 哦 ，OK， 喂，咁啊，就差唔多啦。大家都继续睇 live 啦，因为我纯粹系想同我分享，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我喺个巴士嗰啲见闻啫。啊，系、哦，未讲嗰、那个 有一个真系鼓励唔到嘅女人咧，好好笑。咁咧，我喺度 live 紧嘅时候咧，就揿几都揿唔到，仲等紧佢胶着紧，即系转紧话攞紧线咁定唔知，总之 live 唔到啦。咁咧就唔知咧，突然间有人讲林郑月娥又扑街咁家产。咁突然间有个婶咧就讲咧，即系嗰个婶啊似啲卖做饼店嗰啲造型嘅，即系个样似。即是又斯斯文文但是又老老地咁样呢。佢话嗰个林郑月娥正嘅挂住同啊习近平含撚嘅啫咁个嘩笑到。最可惜就係 live 唔到或者录唔到真係太好笑啦。即係你点会估到一个咁嘅阿婶呢，一开口就讲呢啲同性有关嘅嘅好有画面嘅影像。虽然听完有少少作呕嘅，但係真係今日嘅 highlight 嚟嘅，真係成架车都一齐喺度笑，但佢又老尴啦当然。好正啊！真系， 陈地主我全屋都系黑衫。Alan 唱有舞 ，D 好似日本歌介绍书下压下，德永英明果 ，D 行红衫波方见多福见废老。 哦 ，OK。 MB 笑到碌地嘅表情。 德永英明，你都识德永英明，咪听德永英明咯。其实好简单嘅，而家即系唔使人介绍噶。老实讲，你喺 YouTube 嗰度揾咧，80 Japanese pop 咁就得噶啦，咁样或者又或者Super Hit 18 Japanese 咁样就得㗎啦，咁多一箩箩咁样俾你听，即係唔使专登介绍嘅，即係其实唔使介绍嘅好处呢，即係譬如我介绍俾你听嘅，咁我觉得好正，因为我有咁嘅经历，或者我听呢隻歌嘅时候有啲好开心嘅日子，咁于是乎呢我将呢啲咁感觉呢投射到首歌度，说嘩呢首歌真係正，代表到我咁样，咁但我介绍俾你，你冇呢个感觉嘅时候呢，你觉得未必咁好听㗎嘛，咁更加令到你怀疑我嘅品味添。咁所以呢我头先嗰个方法呢就最好㗎啦。唔使人介绍嘅，唔使权威嘅，你觉得好听就好听，甚至乎你唔识读佢嘅名字你都可以觉得好听㗎嘛。我觉得香港人呢有到有个盲点呢就非常之盲嘅。即係无论听歌或睇 AV 呢，我留意到呢广泛流传同埋错觉觉得嗰啲 AV 女正嗰啲呢，全部都是读得出广东话的，即是有很多日本字是读不到广东话的嘛，可能得个符咁样，你唔知道叫做咩罗莉咁样，你唔知道，即是佢啲有啲英文名但用返日文嘅拼音嘅字符我哋係读唔出嘅，明明好正㗎喎，但因为读唔出呢你就唔会同人哋分享，你就唔会觉得嗰个女好正嘅。咁所以呢我就係重睇 AV 嗰度呢就启发到，我觉得所有嘢都係要用直觉嚟判断。咁我识得一大量嘅好正嘅 AV 女，我读唔出佢个名嘅，咁我真係觉得正㗎嘛。咁就并唔系呢，即係 N 年前又成日都淨係吹奏一啲呢有广东读音嘅 AV 女先至觉得正，嚟三上游亚呢啲你读得出㗎嘛。咁其实有大量读唔出嘅都好正嘅，咁所以千祈唔好俾一啲文字呢去将自己 trap 咗喺一个 limit 嗰度，即係你明明个世界好大，好多好嘢听，好多正 AV 女，咁你因为你识唔识嗰个字，同埋有冇人介绍，有冇权威底下呢，就 miss 咗好多好嘢啦。嗱我就咁样听歌，我咁样欣赏嘅。咁即係自己同自己倒埋，因为我呢就有个推歌嘅节目嘅耐唔使。咁近来呢太忙呢就冇再录歌推歌节目。係啦，见到邓武式喺度呢，我上次想问佢啲嘢呢就顺便喺度公开问啦。即係如果你觉得怒火探歌呢个节目呢就变成 Patreon嗰度收费嘅节目，你估咁样有冇对大家会好啲，即话衰啲呢？因为鍾意听就听，唔鍾意听你送俾佢都唔听，即係你 hea 晒出嚟都冇人听嘅。因为尤其是我喺九吹廿四里面呢就感受到呢，即係一讲开一啲唔关政府唔关社会唔关时事唔关政治嘅嘢呢，就係灾难性嘅毒药嚟嘅。咁你 hea 晒出嚟，嘩请你听你都唔听。咁但係呢同时呢又听到啲零星少数嘅朋友呢就嘩好正啊，好你播多啲，即係你做多啲呢个节目啦，即係啲歌好听啊咁样。咁呢啲係占少数喎。咁但係佢哋呢就上心啲嘅。即係就可能有人追数嘅。咁嘅时候会唔会假若喺呢个 moment, 我所有嘅怒火探歌变成 patron 嘅一个收费节目，收平平地咁样，譬如5蚊一个月咁样。有四集咁样，即係平均个二人钱一集，美金啊讲緊，即係7蚊一集，10蚊一集咁样。你觉得係咪好过分呢？即係哪怕得20个人 subscribe, 咁都大家有大家开心啦。因为以我所知呢，你能够消费去满足到自己个心头好呢，嗰个开心呢係比起你 hea 晒出嚟任你攞嘅开心係更加开心嘅。嗱，纯粹係为咗你哋更加开心啲，更加珍惜啲啫。咁老实讲，我都唔打算即係咁少众嘅嘢会赚得到钱，可以唔使返工，简直一个嘅妄想啦。咁唔知啊，邓武识有冇一啲咁嘅意见俾下我啦。 陈地主三波方扫咗间竹馆 ，Terry 狂呼中作乐，横控五十音。陈地主大埔群都有一段片，有个傻婆挑机喺巴士吊黑衫，如果俾人吊翻转头， 哦，咩？如果俾人吊翻转头，唔明你讲乜？陈地主，你成句我净系知道前面有条片，有个傻婆挑人机喺巴士吊黑衫，俾人吊翻。哦，结果就系、是、一个字。我成日都系俾啲字跣咗，结果俾人掉翻转头，咁啊真系大快人心啊！呢啲我见到有个着陈百祥嘅时装嘅核突肥佬咧，即系上半身好肥，只脚好幼嗰啲戆鸠佬咧，就喺唔知西铁咧就同人哋推撞，跟住人哋问喺边度，佢又话即系佢问边度先啦，当然咁咧佢就话自己系共产党嘅，跟住俾人揿咗地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呢条片咧？真系大快人心啊！亦都系。同埋康康话五十音系咩嚟噶？唔明你讲乜？系咪 A V 女啲名嚟噶？五十男系咪你讲紧？ 陈地主将军澳依家日日连农场发生事，陈地主结果 系啊，知啊知啊。喂，咁啊，邓武识你又唔使即刻复我嘅，咁啊，你可以之后 P M 翻我啦。咁啊，大家都我谂一心几用噶啦，咁啊唔阻大家继续睇各区嘅 live 啦。咁啊。星期四见啦，如果如无意外星期四见就最好㗎啦，因为希望都唔好发生咁多事，但又唔希望大家冷却咗囉。咁好啦，咁 thank you, 拜拜。